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5集。就算是大佬，也得叫他一声哥。F 州那边就没有几个好人，巨鳄等不及了。就秦冉那个性格，连跟他们聊天的耐心都没有，至于跟不熟的人聊五分钟都嫌多。巨鳄话不多，说到就要推门出去。长宁向来也是个狠人，见巨鳄出去，他也直接跟了上去，并拨通了一个电话出去， 让兄弟们过来。 打完电话，长宁才吩咐道， 到时候先不要冲动，看 F 州那位大佬先怎么说，能和平解决最好。好、 哦。巨鳄冷漠地点头。包厢在哪儿，巨鳄是知道的。说话间，几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到了五号包厢门口。这行人身上力气都不小，程木正蹲在包厢门口，嘚瑟地跟程金那四个人发消息。听到这行人的动静，他不由仰头看向为首的长宁。长宁脸生，程木不认识，但他认识长宁身侧的巨鳄，所以支支吾吾地喊了一声，巨鳄先生。 你怎么没跟你们家小姐一起进去？ 巨鳄也认识程木，他拧着眉头看程木一眼，没有多说，直接抬手要强行推开五号包厢的门。然而他还没动手，包厢的门就自己开了。开门的是程俊，秦冉就在他的身后。巨鳄跟长宁还没有来得及动作，砰砰砰，走廊尽头脚步声响起，很快就传来成火火急火燎的声音。 哎，老大，那个孤狼他炸你，我们刚刚在楼下看到了武装的129的人。 成火一行人急急忙忙上楼，同巨鳄长宁以及秦冉面面相觑。两方人此时都有些沉默，脑子里盘旋的只有一个想法，孤狼今天不是来见 F 州大佬的，老大今天不是来见 F 州孤狼的吗？诡异的寂静中，程俊当先朝巨鳄笑了笑，礼貌地开口， 罗先生又见面了。 跟巨鳄打了个招呼之后，程俊才看向长宁继续道， 想必这位就是常先生了。 最后他才弯腰郑重开口， 感谢几位之前对他的照顾。 啊， 莫名其妙也受到了程俊感谢的扎龙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只摆了摆手， 小事儿，小事儿。 秦冉手抵着唇清了清嗓子，长宁老大，你们都先进来再说。长宁好歹维持住了自己老大的形象，他高深莫测地点了一下头，打了个电话通知属下。 不用上来了。 巨鳄向来是个面瘫，内心就算再多草泥马，脸上还是一本正经的。扎龙摸摸脑袋，他向来是个话痨，此时也没有说出来什么话，只是随着秦冉他们进去。几个大佬都进了包厢，门外就剩下了程火、程金这几个人。 程水，我看见了什么？ 程火抹了一把脸，程水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向程木。程木早就已经反应过来了，他拍了拍衣袖，从蹲着的动作变成站起。他看向程水等人，十分高深莫测地将手背在身后。 就是你们看到的情况。 屋内扎龙叽叽喳喳的。 不是大神，你们这样也行？ 别说扎龙，就算是长宁心中也是万马奔腾。他喝完一杯茶，才勉强压制住内心的匪夷所思，故作淡定地看向秦冉。 那京城暂时用不着我插手了，哎，明天徐家那边安排好了？ 秦冉点头。 那就好。 除了这一句，常宁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。他转向程俊， 程三少，你跟巨鳄之间的矛盾 都是误会。 程俊严肃地朝巨鳄举杯，巨鳄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口茶。几个人聊了几句明天的事情，看得出来秦冉跟程俊还有其他话要说，一行人就各自回去了。车上， 明天过后京城就雨过天晴了。 常宁坐在后座轻松地笑了笑，他能不笑吗？叶二九的女婿是 F 州那位大佬，哎，有秦冉在，管你是 F 州大佬又怎样，还不得跟他礼貌地说话吗？说不得还要叫声哥呢。常宁抬了抬下巴。翌日傍晚，徐家人整队出发。程俊神色严肃地站在别庄，吩咐程土一行人， 先带人提前赶过去，不要暴露位置，遇到巨鳄的人不要轻举妄动。 程土已经知道巨鳄是有飞敌了，听到这句话直接抬手， 是。 他直接离开。 三弟，你们俩。 程温如这两天虽然忙着程家的事，但对京城的局势也看得一清二楚，看到程俊这个态度不由拧眉道， 我总觉得这次有诈，徐家那边说不好会是个局。 陈姐姐你别担心，秦冉安抚了程温如一句，他跟程俊都没有多留，直接与徐家人会合。徐瑶光看了程俊一眼，低声叫了一句俊爷，就没有再说话。程俊现在在京城程家太子爷的身份没了，叫他俊爷的已经很少了。听到徐瑶光的声音，他不由挑眉看了一眼他，倒没有说什么。今天是徐家第一次与 M 州的大交易，不能有丝毫闪失，否则徐家怕也是要走秦家的老路，但秦家现在已经开始崛起了。徐家每一个人都打起了精神，只有徐二叔眸光晦涩地看了秦冉一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